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帝皇叔》，星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忠义侯，昨日大殿上的事想必你也听说了，哀家如此信任你，不惜犯了皇帝的忌讳，保住你忠义侯府和宫中古昭仪的隆种，你就是如此替哀家办事的。 太后朝他猛地挥手，手腕上的佛珠顺势扫在忠义侯脸上，扑腾腾地落在地上。不一会儿，忠义侯额角便显出了青紫之色来，他伏倒在地，神情惶恐。 太后恕罪，老臣十年前便遵懿旨，秘密调开了青南城守军，连跟在老臣身边多年的副将也送到了漠北深处的边陲小镇。老臣实在不知中海竟然也参与了当年一役，否则这些年又怎会提拔他，给我忠义侯府带来灭顶之灾，给太后您带来后患，还请太后明鉴。 本宫最不喜推脱之词。古云年，本宫问你，当年之事除了中海，可还有人正在世？ 太后放心，臣当年的副将早已改名换姓，无人能寻出踪迹，除了中海，便只有老臣一人知道真相。 瞥见太后眼底的杀意，忠义侯脸上浮现出了肃穆之色，他努力挺直了身子，让自己看起来更可信。 太后留了我忠义侯府一丝香火，又替老臣保住了宫里的昭仪，老臣敏感无内，这条命死不足惜，绝不会说出让皇室失颜面的话来。日后过堂，当着天下人，老臣只会沿十年前误收消息，以为北秦骑兵要越过青南山攻城，才会在山下围剿。此事乃老臣一人之过，与旁人无半点干系。太后放心，帝家军之事绝不会把帝家当年的谋逆案牵扯出来，就算是他们想查个究竟，也会断在老臣这里。 十年前嘉宁帝劝降帝家军的圣旨传来之前，古云年收到宫里送来的密信，太后不仅说出了帝家军化灵为整，秘密奔赴西北之事，连帝家军出现在青南山的时间也知道得清清楚楚。密旨令他领军拦在青南山通道，不放一个活口下山。他又惊又喜，惊的是此事若为天下知，必定受尽唾弃，喜的是若助了太后一臂之力，古家自会贵不可言。果然此后十年，忠义侯府平步青云，权势滔天，只可惜到头来空欢喜一场，长子背弃家门，嫡子碌碌无为，撑不起家门，他汲汲营营半生，只能寄希望于宫中他那点古家的皇室血脉，以图日后忠义侯府能崛起。至于当年之事的真相到底如何，不过是一句飞鸟尽，良弓藏罢了。帝家碍了太后的眼，又得尽民心，自然只有毁灭意图。 好了，只要你记得今日之言，哀家必会善待古昭仪肚子里的龙种，那也是哀家的金孙，你下去吧。 太后挥手，张福从殿外走进，扶起忠义侯退了出去。半晌后，太后绷紧的面容微缓，朝后靠了靠，神情悠悠。 皇帝，听了忠义侯之言，你该放心了。 脚步声在屏风后响起，嘉宁帝掀起玛瑙珠帘，沉着脸走出来，坐在太后对面的榻上。太后见他不语，顺手拿起桌上的参茶递到他面前，瞥见他手上的伤，眼底微动。 皇帝，你是一国之君， 如此小事怎能乱了心神，损伤龙体？帝家军之事提起就提起，我们也不是毫无应对之法。此事过后，帝家便再也不是隐患。帝圣天整出这么多幺蛾子来，能奈我们何？刚才听你言，那帝承恩愿在本宫的寿宴上请大臣接过此事，有忠义侯和帝承恩在，此事不足为患。帝圣天恐怕做梦也想不到，他帝家的女儿会被我们养成了这么个模样，哀家心里头真是痛快。 唉，母后，当年帝永宁已经在帝北城自尽，帝家军群龙无首，您实在不必让古云年截杀八万帝家军。我大境上有北秦、东迁两个虎狼之师在侧，实非明智之举啊。 所以你才颁下劝降的圣旨。帝圣天还活着，死个帝永宁对帝家有什么损害？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有伤天和又如何？哀家老了，活不了几年了，这些罪孽哀家一人担着，下了地狱又如何？总归损不了咱们韩氏血脉。皇帝，到如今你还觉得太子是储君最合适的人选？ 太后话锋一转，竟提到了太子身上。嘉宁帝明白太后话里的意思，太子天资聪慧，谦德爱民，挑不出半点错来，只可惜他太过在意帝家了。 母后放心，此事儿子自有分寸，继承大统的人干系韩家江山传承，马虎不得。 太后点头，眼底露出些许疲惫，挥挥手示意嘉宁帝可以退下了。嘉宁帝行了一礼，退出了慈安殿。 张福，派人去西北查清楚当年参与此役的一万将士还剩多少，包括忠义侯的副将，给哀家一个不留。 是。 张福打了个寒战，退了出去。这一次慈安殿倒是真的安静下来。这几日皇城里的圣旨呢，是一道道的往下传。嘉宁帝先是谕令青南城守将掘开青南山，再是令大理寺卿重审忠义侯，一副不查清此事不罢休的架势。不过结果出来前，一众大臣和百姓也只能眼巴巴地干等着。仁府苑琴走进书房，对着凝神查看西北卷宗的任安乐低声道： 小姐，有人托门房传了口讯进来，邀您在福陵山一见。 哦，是谁啊？ 任安乐抬手揉了揉有些酸涩的眼。苑琴默不作声，只是递上一把平凡无奇的竹剑。任安乐愣住，接过竹剑，站起身行到窗边。从他离开九华山入安乐寨回京师以后，像这般的竹剑已有六年不见。他记得极清楚，那些年为了学好剑法，他曾经在地北城外的九华山上斩断了732把竹剑。他用斧头一把把削好，再一把把折断，这是最后一把，他下山那日留给了他的老师，也是帝家最后和他血脉相连的人。福陵山坐落于京师西北，山下是皇家围场，山上有一座清幽小寺，半山腰竹林似海，顶峰梅花嫣红一片，难得的好山好景好寺。平日里文人骚客、达官贵族、贵家小姐多喜来此祈福求愿，陶冶陶冶情操。任安乐统共来过两回，一次是入京之初，在围场上一箭三雕，技惊四座，是十年后和韩烨的再次相逢；一次是现在，他徒步前来，取下配饰，换上最简单的麻布衣袍，外面裹了一件大氅，如当年他被带入九华深山来见帝圣天时一般。 帝圣天这个名讳太过遥远，云下之上多野史传记，有尊其为帝家主，有称其为修罗，但任安乐更愿意称他一声老师，虽然他从来没有如此唤过。其实任安乐八岁前对这个名震天下的姑祖母并无过多印象，太祖驾崩时他才两岁，之后帝圣天隐迹天下，甚少现于人前。六年光景后，帝家倾颓，他被骆家护下，骆明熙悄悄送他去永宁寺求医，帝圣天一直未出现。直到两年后，帝家族人的祭祀之日，秋风凛冽，枯树遍山，他一个人抱着明前香烛，花了两个时辰爬上九华山的帝家先辈坟冢，见到了那坟冢尽头跪着的素白人影。素白衣衫，素白布靴，苍白面容，如雪长发，笔直地跪在漫山遍野的坟冢前，虽一人单薄之躯，却沉重如泰山，整座顶峰似乎都被那一袭素白身影的苍凉染尽，那是他从未见过的哀莫悲戚。只是一个背影他便能认定，那人是帝圣天，除了帝圣天，世上不会再有其他人这样跪在帝家先祖的坟冢前。任安乐无法形容当时的震撼，或许他这一世都不能忘记那一瞬的情感，就像苍凉天地间陡然知道世上不再只他孤单一人背着满门血债和八万英灵的冤屈，懵懵懂懂沉重绝望地走过一生。看到帝圣天的那一刻，在帝家被灭族的七百多日后，他心底的滚烫和希冀头一次一点点涌了出来。任安乐从始至终都没有问帝圣天为何会消寂在云下之上数年，也没有问他是否猜到韩家有一日会背信弃义灭尽天良，甚至没有问他怎么能在帝家满门被诛、帝家军含冤惨死的时候消失无踪。从前他想过无数次质问的场面和说辞，却在那一日突然止了所有言语。帝圣天是人，不是神，他无法责问他唯一的亲人。若时间能轮回倒转，这世上有一人愿牺牲所有挽回当年之事，除了他帝子元，必然只有帝圣天。入冬之后，连降大雪，福陵山的石阶上虽有沙弥清扫，但还是留下了薄薄的软雪，踩在上面沙沙作响。任安乐紧了紧大肠，伸出手哈了口气，一步一步朝山顶走。年纪大了，经历的事儿多了，总是喜欢伤春悲秋。那时候九华山的帝家坟冢前，帝圣天看见他时又是何般光景呢？他不是菩萨，着实猜不出来，但却永远记得帝圣天眼底转瞬即逝的惊喜珍惜。哪怕此后朝夕相处的三年，他再未见过帝圣天一个微笑，可任安乐知道，帝圣天待他一如对待当年唯一的子侄，他爹帝永宁那般，用尽心血。 多人有声剧《帝皇书》，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